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8号，今天是妇女节，祝所有的妇女朋友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情感美满。虽然有很多的祝福，但是呢，我想大家的生活不会像祝福那么的真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咸。今天呢在路上我听到几位路人，女路人聊天，她说，哎呀，对于我们来说啊，这就是38劳动妇女节呀，上班还要带孩子，辛苦得不得了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下午作为女同事、女同胞的你有没有放假呢？但是我想有一类劳动妇女或者是职业妇女，他们是没有休假可言的。他们和很多的同行一样，基本上呢是随叫随到365天公司的业务在，他们可能就得在工作。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女创业者。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奥法科技的 CEO 宋艳艳。宋艳艳你好。 各位女神们大家好，节日快乐。 对，我们今天呢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请来了一位女创业者当然从你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好像创业圈不分性别是吧？ 对，是的。 就是女的可能比男的还狠，还累，还辛苦。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创业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大家都是为了把公司做好，然后只是女生嘛，的必然会牵涉到，比如说不管创业做得多好，还要照顾孩子呀，或者是说照顾家庭的一部分，那个平衡的工作。 从这个休息日的角度来说，现在你一个星期能休几天？ 一个星期能休几天呢？ 还是几个小时？ 就是孩子比如说到周六了，我会上午把孩子送到那个培训班，之后下午他们睡午觉的时候我回公司，然后因为我们目前是工作比较忙嘛，就再去公司工作半天。 周日呢？ 周日的话有时候我会带着孩子去公司。 听得出来就是完全不在公司的就半天是吧？ 差不多吧。 好，那么首先我们还得介绍一下艳艳女士的这个项目是什么她是这个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这个创始人也是 CEO。 那首先你得跟我们说说你们这个项目是干嘛的？人工智能的领域很大，你们是在哪一块切入的？ 我们奥法科技呢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介绍我们。第一呢是自然语言理解，我们是做就是可以说是做自然语言理解行业的一个公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定制化服务，就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自然语言理解技术来为客户做定制服务的。第三是机器学习， 我们的一些核心技术是有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包括卷积神经网络这样的技术层面在里面。 嗯，好，我简单理解一下，就是说你们做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听懂我们人说的话，我们有哪些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把我这些需求和一些行业他们的工作内容结合起来，来为客户服务。第三个呢，就是结合刚才所说的这些，让机器啊变得更加的聪明，更加的能够读懂人的需求。 哎，主持人理解的非常好，因为现在在不是业内人士的话，可能好多人理解自然语言，理解就会说，哎，是不是听到了？其实听到是语音。然后听到之后听懂，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是非常到位，就是说听懂你的话并且去执行你的命令，这个层面是我们自然语言理解，就包括我们奥法科技做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工作。 能具体说一个你们的应用吗？ 比如说我们在海淀区人社局上的项目的一个应用，就是说当你打电话问一个人的时候，你肯定是希望别人听懂你在说什么问什么。 就是我去咨询比如说社保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对方一般是一个客服人员在接听，他肯定能听懂。 嗯，他能听懂，然后但是呢同时呢他也教会机器人听懂。 嗯， 就是他有，我们就有机器学习的功能嘛，然后呢教会机器人听懂之后呢，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机器人就帮你解决了。 嗯， 那你的工作量就会降低嘛，然后再包括机器人也会帮你记录，因为很多客服人员他在边听要边记嘛，他其实很大的工作量，边听边记的过程呢，机器也在学习。刚开始可能替代你的工作是30%或者40%，慢慢的40%到50%，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他就可以替代你的，就是更多的工作，甚至完全替代你。 哦，那比如说咨询者打去一个电话， 嗯， 那边是机器人在跟我对话，还是说一个人工在对话，旁边是机器在辅助？ 目前来看我们的项目是做人机协助的。 嗯， 就是我们的智能知识库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它就相当于一个专家在你身边，就是 在客服身边。 对，在客服身边。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就是对于企业来讲的话，或者对政府领导来讲的话，因为客服人员的这个培训的难度其实很大的，尤其一些政策解读，然后包括就相关的一些复杂的问题，那如果你又身边有一个专家的话，那你相关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样去解答民众。 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到不了那个工作的现场，比如说一个人他问我要到哪里去上社保，那个机器会怎么帮助这个客服人员呢？ 那客服人员如果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话，那机器会出现一个就是相关的，就是这个对话的一个话术和接下来的答案， 这都是自动的。 对，自动 就呈现在屏幕上的。 对对对对， 而不是像我们原来到网上去搜一下，或者说那个客服人员自己在他的那个系统里面去搜一下。 嗯，不用不用， 因为机器同步在听我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同步在听，并且在记录，并且在给出你答案和你的那个对话的一些方式和话术。 然后再由这个客服人员，他从机器给出的这些资料当中去挑选哪个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引导着客服人员来做这个事情。 嗯 嗯。 好，那久而久之可能这机器就更加的聪明了。 对对对。 啊，原来你们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哈。 嗯， 那这个工作你觉得有哪些前景？ 首先呢，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培训难度大，尤其是政府领域，因为很多的就机器它记忆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人的，就是他的你教给会你把他当成一个7-8岁的小孩，然后呢你教会他啥他就会啥。 嗯， 那但是对于人来讲的话，可能他会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一些特点嘛，可能说他会在有选择性的在吸取知识。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人可能会有就是情绪啊不好啊，就是说做客服时间长了会离职呀，但机器系统在这儿的话它是没有情绪的，它是可以完全记录所有的事情。然后第三呢，就是全数据的留存，就相当于一个人记录了所有的事情之后，那我们后续就可以做智能决策。智能决策的话就基于全数据的这些信息。 嗯，好，想的好像还是挺美好的是吧。 这只是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是绝对是相当于基础设施建设。 嗯， 就是相当于各行各业都会用到这样的技术。 好，那我也问问您啊，就是现在这机器人它理解我们人说话的这种语义准确率有多高啊？首先我想应该是一个语音识别。 对，前面是语音识别， 还有一个这个 语义识别， 对对对对对， 这种 主持人了解的挺多的。 听说语音识别已经很高了啊、嗯，有一个公司的产品让他去听新闻联播， 嗯， 他基本上100%他都能够啊，接近100%都能够识别出来。 是的，是的、 啊。但是不是每个人说话都是播音员啊？ 嗯，对对对，是的，嗯，所以呢，我这就是遇到了我们之前的我那个。主持人也知道我们之前是做 C 端产品嘛，然后呢 C 端产品就是相当于面对着全国人民的这些各种的语音语调各种的方言啊什么的，它的这个 C 端产品就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呢我们目前是主要的提供的，比如像我们这个智能知识库是提供给呼叫中心的，呼叫中心的客服人员的普通话都是相当于比较标准的，那前面的语音呢，你像说的那个技术模块，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做语音的嘛，然后我们是做语义理解的，那语音这个技术的那个突破呢，最近两年肯定也会有大的突破，普通话的识别就相当于新闻联播能100%，然后就算你有一点轻微的方言的话，或者是说目前已经解决的方言的话，识别率也是在80%以上、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刚开始的这个人机协助这个产品定义在一些比如说呼叫中心或者是说一些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些场景，就固特定的场景下它的这个应用的能力就会比较强，这叫垂直领域、 嗯哦、我所理解就是说因为你们所应用的这些领域是客服加咨询者两个共同来完成， 嗯，对 啊，这样的一个沟通， 嗯， 所以说哪怕咨询者的口音有点大没关系，只要这个客服他还能够用标准的普通话给他重复确认一下的话，机器也是能够听懂， 嗯，对， 不少的是吧？ 对 对, 对。 那这个语义这一块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公司是、 啊、 找到什么样的力量来研究这样的技术？ 对。我们有四个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人， 嗯， 然后我是偏重于我是工程自动化加那个国际贸易的双学士，后来读的是工商管理，然后呢我另外三个联合创始人呢一个是吴老师，就是吴琼，他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工智能行已经10多年了，另外两个天佑和就是我另外一个中英他们嘛，就是已经在人工智能行业10几年了，然后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说当时很多人问我不是人工智能就是写代码的一些程序人员，然后为什么说我创立了这个公司，因为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技术人员，就包括我先生包括我的弟弟们，他们都整天给我讲机器学习到什么程度啦，大数据的分析到什么程度啦，人工智能到什么程度啦，但是呢我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其他行业的人士，我完全不知道技术已经突破到这个程度了，那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桥梁，就是说深深理解技术人员和行业就是目前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嗯，能够连接他们并且用技术来解决行业服务的， 那就是你。 所以我责无旁贷的就开始做起 了 这 个 事情。 好，你都嫁给了搞人工智能的先生是不是？那你应该很懂是不是？那你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懂先生多呢还是懂人工智能多一点呢？ 我觉得我是包括我先生我朋友吧还有周围的很多朋友，然后他们就是天天都在讲这个事情，但技术人员他们就是很希望有所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又不知道又从何下手，那我们就是跟各个领域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这个桥梁的作用就会比较重要，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比如说我跟你说哎呀现在那个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已经能做很多事情了，但是我长期比如说从事于就比如说滴滴呀、长期从事于银行呀啊长期在政府领域呀长期做那个公共事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呀，我并不知道这些技术，甚至我不知道它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延展出去嘛，告诉这些比如说铁路系统，告诉这些政府的领导们，然后人工智能可以做很多落地的工作了，因为谈技术容易谈行业容易，谈技术落地行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嗯，好，你觉得你有这个优势是吧？当然目前证明你们也是初创型企业啊，成立的时间应该是 一年多一点， 两年， 不到两年 是吧？ 嗯， 已经有客户了，刚才啊你已经谈到了，证明探索的还不错。那我们来挖掘挖掘哈，到底你有哪些优势在创业以及在人工领域创业？如果还加一个前提的话，作为一位 女性。刚才你说你学的是这个一个工科加一个国际贸易是吧？ 对对对。 再加一个管理的硕士， 对对 啊，这么几个方面。 嗯， 那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在创业之前。 我创业之前的时候是在海尔集团做那个海外贸易的。 嗯，就是专业对口。 嗯，对，然后后来就读了 MBA 嘛。嗯，读了 MBA 后来在一家上市公司和包括外企做高管的。 嗯嗯，那块是做什么呢？ 也是偏向于管理呀，品牌推广啊，营销啊，包括整个的那个，就比如说国外品牌在中国的落地呀之类的工作。 嗯，那你觉得你前两份工作给你什么样的积累？ 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之前正是因为我不是人工智能行业的，我非常了解就是这些行业里面他们有一些痛点，他们有一些就是他们在考虑什么这样的事情，他绝对不是像技术人员看，哎，我今天可以技术可以提高多少多少多少个百分点，然后或者说我可以更好的提高什么效率，因为整个行业的人可能是在，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研究，哎，我们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客户体验更好，那比如说在公共事业部门的人呢，比如说可能会想怎么样民众体验更好。 你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当时在海尔的时候考虑的是什么问题，在后面那家公司的时候最让你头疼的又是什么问题，这两者和人工智能能联系上吗？我们在片花之后一起来探讨一下好不好。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听我们的嘉宾宋燕女士啊，在创业前所做的工作以及积累。刚才你谈到了在创业前所感受到的行业人士的一些需求和痛点，能具体跟我们再聊聊吗？ 嗯，比如说我先作为一个职业，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高层，我可能会非常关注的我的市场的扩展和用户的体验。那我市场的扩展程度呢，就是说会影响到我这个品牌在比如说在或者在中国或者在全球的影响力。那我这个品牌形象的话，可能是由于人来传播的，其实也可以通过机器人来传播。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就智能机器人咨询的一个产品，硬件产品，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再给它起名字，是叫小智呀，还是叫小奥，还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之前 有人叫小兵， 对，我们可以叫大智啊，或者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名字。但之前呢，你需要去，比如说你需要去咨询人的部分，然后你可能需要，比如说需要排队来咨询啊，或者说你担心被，就是我担心这个我咨询的这个人他懂得多不多呀？那现在呢，可能有一个机器人，他已经教会了他很多相关的知识，普通人都学不到的知识，或者说他四五个专家已经教给他的知识，你来咨询这样的人，哎，你心里在想，哎呀，那我比较放心啊，我咨询的是四五个专家培训过的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可能就在，比如说就在政府服务大厅里面，可能就在一个企业的大堂里面。 现在你是回头看，也就是当年的一些需求似乎都可以跟现在衔接起来哈。 是的，其实现在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就可以改善目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公共事业部门，包括企业，包括好多的一些，比如他们的服务效率，他们的成本，他们的客户的体验。 嗯，那为什么要辞职呢？为什么不可以在本职工作当中做一些衔接呢？你身边有那么多高人。 All in, 创业不 all in 是不行的。 翻译一下就是要全情全身心的投入是吧？ Yes, yes. 嗯。好，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决定难吗？ 挺难的。 嗯。 其实我真正想创业应该是7年前。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老大，我刚怀我们家老大。然后呢，但是因为就是要生，就孩子要生了嘛，然后呢跟朋友在聊创业项目的时候，后来那个朋友创业去了，我就就把老大带大了。后来呢就是老大大了一点之后，也曾经想过很多项目，想过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支持民生的呀，或者是教育的呀，或者是说技术的呀，互联网的呀， 但其实我就觉得女性这个角色呢，反正我是推迟我的创业时间的。我不知道别的女生怎么考虑这个事情哈。 嗯、 就是我老大老二出生之后，然后包括老二就是一岁之后，我才开始正式创业的。 嗯， 我才下定决心开始折腾的。 嗯，那当时犹豫的问题是什么呢？ 犹豫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就是作为妈妈的一个责任嘛。 嗯 嗯， 当时你的工作是？ 嗯，当时我在一家公司做高管。 嗯，那你的这个工作忙不忙？有多少时间分配到家庭和孩子？ 当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创业跟就是跟别人打工的那个忙那个心态还不一样。 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就是现在跟很多在企业里打工的朋友说那个忙啊，可能是说比如说领导安排的事情多呀，或者说我想做到某一个目的啊。但是一旦创业的话，你所考虑的方方面面，就比如说啊，企业的客户啊，团队的管理呀，招聘啊，融资啊，未来发展呀，就是战略合作呀，各方面的事情，就不像说，我之前就可能就做 只负责一个领域。 对对对，我只做品牌总监，我只负责品牌这一块就 OK 了。我负责市场，我只负责市场这一块就 OK 了。所以你考虑的事情会多线程的。 所以就没有时间。 所以可能就不分什么上下班呀，不分什么周末呀，什么休假之类的，就完全就没有这个概念了。 我听您刚才的言外之意是，后来又有了二宝出生。 啊，对对对。 二宝多大了？ 现在马上上幼儿园了，三岁了。嗯， 那也就是说，在他一岁多的时候， 啊，对对， 你开始创业了。 对对对对， 嗯，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吗？ 嗯，对，因为，就毕竟我其实这个事情，我今天还在想呢，嗯，平衡这个问题。 嗯， 因为毕竟，比如说孩子这个事情，好多父亲，比如说喂奶啊，或者是说孕妇啊这样的情况，我前两天看了一本，就是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第一夫人的那个 桑德伯格 啊，对，桑德伯格，谢丽桑德伯格的，就是他说他在Google 做高管期间，后来去了 Facebook 嘛，他 Google 做高管期间，他要求了一个特殊的那个孕妇专用车位。 嗯， 然后女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我当时考虑，主要和考虑还是说孩子过完哺乳期之后。然后这样创业的话，我可能两方面都会照顾得比较好一点。嗯， 我记得桑德伯格在那个《向前一步》那本书里也写到，她怀宝宝的时候，生孩子的和带孩子的时候，她跟她丈夫两个人也是忙得焦头烂额。 对对对， 她丈夫还要老出差。 我现在也是在阿里忙得不可开交。 那你们雇人了吗？ 我就是爷爷奶奶在。 爷爷奶奶在是吧？好，那为什么会是在她一岁多的时候？你出来创业，而不是像大宝这样哈，更大一点的时候再出来创业，是这个时机，机不可待了吗？还是有别的因素？ 第一呢，就是说人的思维的成熟，我觉得它都是有个过程的。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很多比如说比我年轻六七岁的人，他们在创业的时候，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年龄层，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冲劲是很大的，但是呢，因为经验的一些不足，可能会。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失败概率大哈，因为这个我没有看过数据统计，但是可能会说，想的不那么周全。 嗯。 然后我在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正式创业，但是跟很多就眼看着这些创业的朋友啊，从零到一，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也就这几年的。 从一百到负十。 到负十的很少，但是就是说，可能又回到一啊，再重新的也有，就是说。有一波，比如说从公司估值几百万到几十个亿，到一百多亿，然后呢，有的从比如说几十万到几千万，可能到几千万又徘徊了好几年。我在这样眼看着这些身边的朋友这个过程呢，就是说自己当然也蠢蠢欲动嘛，然后同时呢也是觉得时机到了，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把控好多事情了。我对于这个事物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从职场转到创业整个团队管理的理解，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再不拼一把可能就晚了。 两个前提，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之前已经在观察创业或者在研究创业这件事儿了。第二个就是说我再不行动我就晚了，没有机会了哈。 90后叫我们80后创业者叫老一辈创业家。 是。那90后还说呢，我们已经是妇女了。 妇女怎么了？妇女节嘛，哈，还有一个节日，男士好像还没有啊。说到这个男士和妇女之和女士之间的差别，我想性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那性别之外带来的差异，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就是你刚才说到了你们公司的三个联合创始人是男性，加上你、啊，这个是四个人，一比三。那你和公司的男同事，特别是高管，在沟通上有性别所带来的偏差吗？有人说这个男士和女士啊，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别的星，是吧？地球也好，木星也好，土星也好，等等，反正不是一个星。你认为有差异吗？ 我觉得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确实是有差异的。我觉得它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就好像一只鸟，它有一对翅膀，左边和右边，左边无法替代右边，右边也无法替代左边。当只有双翼展翅的时候，才能飞起来。 能举个你们实际工作当中的例子吗？ 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可能女性更情绪化一点，或者说更感性一点。情绪化可能说的是有点扁哈，但感性其实我觉得这个词未必是扁，因为你会考虑到比如说客户的各个方面呀，他的就是对于产品的认知其实也是有情绪的，或者是有感情的。 比如说这四个人加上您在内啊，谁最易怒或情绪最容易出现波动？ 我觉得应该是我比较容易波动一些。他们三个还是属于就是其中两个是纯技术的，但是他们写代码嘛，这方面的话就是比较木讷一点。然后呢， 木讷 不能说木讷， 你们都很熟了，也无所谓了哈。 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其实你跟做技术的人待久了，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简单的，他们就好多快四十多岁的人或者30多岁的人，他们的就是技术非常深厚，就是因为他们简单，所以他们技术做得非常深厚。然后呢，同时呢，他们的思维角度就是纯，比如说我考虑到哪个技术点，哪个产品的方向，哪个产品做得可以，就是哪些细节调整会做得更好，就是这种深度的这种技术的那个钻研的程度。但是同时呢，做企业它需要一个宽度，就需要各个方面的一个整合嘛。那这方面的整合方面的话，我觉得男性可能就不如女性更有优势一点。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技术上还差一点，但是必须要在某个时间段提交给客户，哪怕不那么完美，我也得要承诺兑现。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在互联网企业或者是说在很多企业都是常遇到的， 司空见惯哈。我们要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了，广告前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争吵，是吧？那么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作为性别所带来的优势或者是劣势啊，来让我们这个问题向前一步或者是原地踏步以及往后退步。 争吵在创业团队当中我觉得是在所难免的。然后呢，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女性是可以耍赖的。女性可以听着。 我们即将进入这些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哈，我们的嘉宾作为一位创业者是怎么耍赖的。朋友们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 言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北京时间1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8号星期四，每周四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创业有关的话题。那今天呢又是38国际妇女节，所以说我们就把女性创业连在了一起，跟大家来讲述一位女创业者的故事。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奥法科技的创始人 CEO 宋燕燕。燕燕你好。 嗨，大家好。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怎么耍赖啊。一般公司管理合作是需要原则的啊，当然也需要人际沟通的技巧。如果你们有争执的时候，你刚才说耍赖能解决问题。 是这样的。首先呢，在创业期间很多的路是在摸索的。其实你耍赖的过程就是你承担责任的过程。你敢耍这个赖，敢说这个事情按照你的要求做，你就要承担接下来的后果。我觉得这个是不分男性和女性的，只是说可能男性认为说我是按原则办事，我就要这么做，哎，只是我把它弄了一个不好的词啊，耍赖。就说这个承担责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你需要你付出所有努力的过程，协调团队，协调员工，协调各周边资源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就要这么干。 对，我就要这么干。我就要干成了。 你能举个你们公司发展的例子吗？ 就举个例子，因为主持人可能大概也知道，我们之前是做 C 端的。后来 我简单跟大家讲述一下啊，因为我也关注了他们发展。就一开始他们是做什么呢？是用户，是消费者，是普通的百姓。比如说你有什么这个出行的计划，他可以定时的提醒你，告诉他啊，不是说像自己设定，像买个饭啊，想订个票啊，有个什么行程安排啊，你跟他说就行了。 对， 就像手机的那个Siri 一样啊。 对对，智能助理。 对，然后他就给你把后面的事情完成了。你们想做这个事儿。 对，就智能助理就相当于就是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之前的目标，就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自己的秘书，自己的管家。你订餐也好，订机票也好，订酒店也好，你只要跟他说一声就 OK 了。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刚才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这个 C 端的这个发展过程它是有一个阶段的。然后呢，企业和政府它也需要这样的技术。如果我们能把很多企业和政府的人已经使用了我们的技术的话，那到 C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叫普通的用户的一个这个。比如说像我们C 呢就强调用户体验嘛，但事实上呢，比如说我们国家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之后，我觉得政府肯定会强调民众体验。那民众体验，如果是说民众体验好的话，我们的技术用到公共事业部门的话，那就可以提高很多民众的体验，这就是一个曲线救国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说转到 B 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合伙人里面，他们有对 C 有非常的深厚的感情的，可以这么说吧，一直想做一个普及大众的，把技术运用到很多人的一个那种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愿景和一个想把技术运用到这种 就是让每个人体会到。 就是消费者是普通老百姓 ，B 呢就是机构、企业。 对，企业、政府、单位。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会有一个方向的一个转变嘛。那反正到最后，我们目前做 B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也目前基本上确认说我们从 C 转到 B， 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比较正确的。 那中间人家没有愤然离开吗？ 这个呢，软硬兼施啊、坚强但不强势，然后各种方法都要用上。 怎么理解坚强而不强势？用了什么方法？ 人不同嘛，我用的策略也不一样，就是就相当于我一个长辈跟我提的，就是说你想做成什么事情，你需要用什么样的人、然后如果是你用不到这个人的话，那是你自己的能力问题。如果你那个刘备还三顾茅庐呢、更何况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创业者，我六顾茅庐都不会多呀。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有一批忠心的，或者说有一批很，我从来不把他们当作员工，或者是说或者是下属，包括我现在的团队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会把他当成一个战友、合作伙伴、共同奋斗的人。其实我之前就想，未来3到5年，我要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公共事业的各个部门或者企业的各个部门，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收获，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成了一个对家庭、对社会、对自己整个的人生规划都是有方向感的人。我希望我们是未来是逆袭的。 那你是用情怀打动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技术路线吗？ 情怀当然是需要有的，梦想还是要有的。同时呢，我们也有比如说各方面对我们的认可，客户、投资人，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所设置的路径。 这个过程很艰难吗？ 其实非常艰难的。但是一旦认可了，包括 你们沟通了多久？就是就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技术要公司整个要转向的问题啊，这个重大的问题， 差不多近半年的时间。 半年你们每天见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有的时候都吵得都快说就是说什么不干了也有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创业团队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过程。但是呢，真正静下心来说，我们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初心，不忘初心。 那这个时候你作为女士，作为创始人，能发挥点什么男性没有的魅力吗？ 男性没有的魅力， 还是你说的不干的？ 男性没有魅力就示弱吧。我觉得很多男性是很坚强或者很勇敢，包括非常有智慧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坚强、勇敢、智慧，可能是在我觉得我示弱没什么。 就人说不干了，你示弱了，行，我错了。 不是，我示弱了就说没你不行。 啊，这样。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一路走过来呢，就是确实也是遇到了各形形色色的人。除了我们自己之间呢，还遇到比如说职业碰瓷手啊。我之前遇到过，就是 什么时候？ 职业碰瓷手。 职业碰瓷儿。这个我们知道是路面上可能有，这个怎么创业领域也有啊？ 对，创业领域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就不是打算就是这个职业碰瓷手遇到一个就是一个很发展很成熟的公司里面，可能他作为助成啊也无所谓，但是对于我们创业公司来讲的话，就是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什么表现？具体是什么？ 就比如说他试用期的时候就表现非常好啊，又是加班，又是认可公司啊什么，过了试用期过后就开始挑战老板的忍耐极限。比如说一周上班21天啊，请假很多天啊，然后迟到啊什么的，不配合工作啊什么的，然后也这样的事情也遇到过。还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 最终怎么解决呢？ 最终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他可能不会听这个节目，但是如果他能听到的话，我奉劝他一句，第一呢，就是害人害己。就是首先他没有把自己的心思用在工作上嘛，然后他的青春就浪费了嘛，然后公司也会因他造成损失嘛。到最后我是想，反正就公司怎么说呢，我也是本着一颗宽容的心嘛，把这事情妥善解决掉了。但是我想着创业公司 第一呢，就给创业公司的老板的一些建议嘛。第一呢，一定要在创业期间尽量把制度做一些规范。 好，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些过程哈，不管你是跟内部的员工也好，还是说对外面的合作也好，这是一路打怪一路这个还要调节内部关系啊，这样过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你们已经有一些客户了啊，这些客户是怎么获得的？在这个管理团队当中，你刚才分享了一些心得，在开拓业务当中有什么样的窍门，或者是寻求到了什么样的支持？ 我觉得创业很难的一个阶段就是，比如说我们不像海尔，不像联想，他们有那么大的名气，不像他们有那么强势的资源，不像比如像华为啊，像科大讯飞，他们已经十几年在从业经验，所以呢，就是知名度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能做这个事情，你的团队非常好，没人知道。所以呢，我们处在海淀留学创业园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就是园区的，包括赵主任也好，沈老师也好，顾老师，各个老师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推荐的一些机会，然后让我们获得客户方面有更多的渠道。这样呢，虽然当时有六家公司在跟客户在沟通谈判，包括提供方案，最终选了一家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这首先是我们技术是过硬的，其次我们提供的方案是非常的符合客户的就是非常解决他的现在目前面临的痛点的，第三呢，就是我们确实是靠谱的，每一个阶段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说到做到。 啊，也就是说你们目前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留学创业园给了你们很大的支持。 对，确实给了我们不少支持。 嗯，那么在获取你们的这个订单上面，这算是有贵人帮你们 相助了。是的是的是 的。那日后还是需要自己去到社会上去寻找商机。 是的。 目前你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什么优势吗？ 嗯，对，目前当然就是说所有的起点是零到一的过程，一到十的过程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目前在拓展铁路，就沈阳铁路那一块的所有的客户资源，我们也已经就是开始给他布养鸡了，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就是说因为昨天上午的时候我的同事已经到那边跟客户沟通了。就是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像铁路上有很多问询的人，问询的人的话，要不就是人，比如说你站在风中雪里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个工作。但是你放到一个机器人，其实这件事情对机器人来说就很简单。比如说问铁路车次也好，问在哪就是有那个接送站也好，问哪有订餐也好，在哪可以买到商品也好，都是非常就是非常方便的嘛，就是便民嘛。这也是我们自己拓展的，包括目前我们在积极拓展石家庄，然后包括济南，包括就是各个省份的吧，就是都在开始布局合作了。 所以这一年多的时间，实践证明你们的这个方向调整的也还是对的。 对，然后通过目前各个方面的客户来反馈来讲的话，就是确实我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就是说 那这些事实证明你们的判断是对的，那有没有影响到你在公司的地位？就是你在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包括你一位女士跟那些男士啊，这个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有没有发生改变？ 其实我能感觉到我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合作呢，就比如说是对你一个人品或者工作经验或者是说各方面的一些信任嘛，再往后的话可能就对于你管理能力，包括你客户拓展能力，包括品牌影响或者说企业影响力啊，就综合的一个拓展。就是企业在不同的阶段他对领导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创业者，自我迭代的升级非常重要。就是我在那个阶段我面临那样的事情，我做那样的处理，但是我随着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的人也在增多，我人员素质也在增加。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靠感情来维系的，就是说前两三年大家感情好，然后再往下可能就是要靠规范的企业的管理制度，然后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说我觉得5到8年之后就开始形成，或者说3到5年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甚至在更早的时间，因为互联网企业它的速度比较快嘛。我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想1到2年这个阶段是创业阶段， 可能过完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快速发展阶段了。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管是就是你不但自己创业者要自己迭代，要带领团队，然后不断的迭代。因为我会看到很多创业者，他们之前就是说，就是你去参加某些企业的会，你会发现底下的员工跟不上这个企业高层或者某个创业团队的他们的思维的这个进展的迭代的速度。所以我们创业公司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能够因为人少嘛，我们希望尽量团队的步调保持一致。首先创始人这块大家迭代的速度要一样，然后其次团队方面不断的在促使团队来迭代。 嗯，可是这个火车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对吧，你们那些员工和高管有孩子的多吗？有两个孩子的多吗？ 不多，但是有。 嗯，是 吴老师有两个孩子。 好，那你们会聊家庭的事儿吗？你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除了聊工作就是聊工作吗？你们还有没有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呢？ 嗯，打羽毛球。 嗯，这公司的团队建设是吧？ 啊，对，团建。然后他们有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公司技术人员多嘛，嗯，然后有一次团建我们去 home party， 然后最后呢团建所有人都在打游戏。 对，那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兴趣爱好确实是有男女有别的 啊 我们不是刻意的要打开这个男女的鸿沟，那么你能融得进吗他们的那个圈子？你是吧也不太喜欢的话，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刚才也讲，就是说女性在里面的角色就是他们打游戏让他们打游戏让他们打，但是呢一定要拉他们出来然后去打打球。 嗯 嗯，打打篮球跑跑步。因为 你是负责拉的，你不是负责打的。 对，我负责把他们从沉浸的游戏当中拉出来。 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因为咱们经常提到哈，不管是从上到下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人才。人才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健康。 嗯， 你看现在我们公司就好多，我们把他们办公桌做成升降桌，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伏案写代码，那这样的话他可以站着写呀，颈椎病的问题嘛。 嗯， 然后各种坐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今年呢除了把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技术的速度跟上去之外，我们因为现在工作确实工作量挺大的，然后同时呢一定要定期让他们去锻炼。真的，这个真是创业者啊，别到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给创没了。 你们公司员工有出现身体捐钱不好的情况吗？ 有，我很害怕。 啊， 之前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赶进度赶得特别忙嘛，有时候会通宵嘛，然后一周至少有两次通宵，然后基本上工作就是996嘛。 嗯， 就是一周工作6天，然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那有一个同事就生病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一个人是挡3个人用的，所以就这样的话就叫非战斗性减员嘛，我就特别担心。后来就是他病好了之后嘛，我就在想，尤其是2018年，我一开年的想，除了把公司的市场规划各方面的产品规划和战略方向定好之后，就说健康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提到日程上来。真的真的。 你跟他们说了吗？ 跟他们说了。我跟他说，我在给他们最后做年终寄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就是说工作态度选在第一位，然后健康选在比态度还要重要的位置。 嗯， 叫第一的第一。 嗯，我听你这么说啊，特别像一个家长，特别像一个大家庭的妈妈啊，在给这些孩子们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先生啊，还有兄长们啊，在安排呢。这个你觉得跟那你身为一个女性有关吗？就关心的很细致，而且呢看到的都是生活的这一面。 嗯，我觉得可能有点关系，因为有就比如说我们那些比较就是我们那些就小伙伴们，就是尤其是技术人员的话，他一旦钻进去他就很难，就是就意识到，哦，我原来已经做了3个小时在写代码了，我原来已经做了一晚上我赶这个进度了，就是有的时候就需要拉一下他们。因为健康一旦健康没了的话，就所有的事情就 特别像什么呢，一个孩子在那写作业准备高考要冲刺了，妈妈这个时候敲门送来一碗什么银耳莲子羹来喝一点吧。 我觉得这应该是女性的优势吧。 啊，是不是 应该是吧。然后反正就是说创业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问题嘛。 嗯， 就是 当你把这个团队整个拉上轨道去奋力冲刺的时候，然后也适当的就是能够把他们拉出来一下，就让他们真的能够快乐健康的创业，我们叫就我觉得有一个话说的挺好的，就是全身心的工作，全身心的快乐。 当然我想家里夫妻之间还有拌个嘴的时候呢，同事之间恐怕也有一些摩擦人际关系的矛盾，是吧？那么作为一个公司的掌门人，或者说像一个家长一样，你从中要去协调吗？怎么协调？ 因为就是刚才我讲了，就是说创业的这个阶段呢，第一呢就是说大家必须是一心的，所有的上下同欲者胜，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技术工种，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说我们要做公共事业这个智能化改造的领导者的话，那不同模块的人必须是全力协助的。那你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改变一个人的他的处事的方法，他其实很难的。但是你引领所有人的同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难度比其他的要小一点。所以说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之间合不合，但是我们是有共同目标的。就把这个方面的 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 好，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奥法科技的创始人宋艳艳聊了很多他工作的事情啊，聊了他怎么来管理的事情啊，也聊了他的家庭啊。最后我们来聊几个话题。我们知道这职场当中的女性高管本来就很少啊，可能10%都不到。 不到，反正世界500强我看的数据是4%。 是。那么女性创业者恐怕 更少 是不是？哎，你平时有和其他的女性创业者交流吗？你们有什么共同体会没有？ 共同体就是有时候呢劣势就是优势。然后之前我一个湖畔大学就是读完那个湖畔大朋友就说，他说哎呀湖畔大学读的那个什么女性实在太少了，不只是湖畔大学，中欧呀长江呀包括各个高校清华北师大的这些 MBA 啊都是女性偏少。那如果是说女性跟女性之间的沟通，我觉得就是充分利用女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地方就是坚韧的地方可能会比那些就是说男性会好一点。然后同时呢就是说男性可能他其实目标感是非常强的，目标感非常强的时候呢压力其实是偏大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劣势呢就是说哎我对女性没有要求，那就是说你做好做不好你承担的社会压力其实不那么大，但对一个男性创业者来讲的话我是必须要成功的，但这个地方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们就利用对我们好的地方，既然你说我成不成都是，那我就如果我全力去成功的话，那可能对认可的人会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看过麦肯锡的一个数据，麦肯锡就说对于男性来讲的话，你认可他只需要看到他的潜力，就他未来能做到什么事情，但对女性的认可呢就需要这个女性已经做成了什么事情。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女性成功因为她已经做成了某些事情，那你认为这个男性成功呢你可以说他将来会做成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讲呢，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然后弥补自己在就是比如说找一个合伙人也好，找一个同事也好，或找一个你的导师也好，就来弥补一些劣势，就是理智方面的一些问题。 你是在生了两个宝宝之后才创业的？ 是的。 那你想给那些想创业的女性有哪些建议？不管是单身的、已婚的、已婚已育的、已婚已育一个的、两个的， 不管是单身女性还是已婚的，还是有不管是两个还有三个，不管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呢，我都希望就是说我觉得独立，然后不断的知识的更新，不断的认知的更替，是一个女性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你几岁要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我其实是觉得就是我不能说是 女权主义或怎么样的吧，我只是希望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跟你的身边的伙伴也好，身边的家人也好，是并肩而立，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甚至可以撑起一个天的那种一个情况。 所以我理解可能独立比创不创业更重要。 对，独立的特点你不一定创业啊，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就是很认真的积极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也算是，因为毕竟创业不适合所有人嘛。然后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才能走到创业这条路，而且成功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的一个事儿嘛。我其实不鼓励所有人都创业的，毕竟太难了。 好，谢谢燕燕的肺腑之言哈。最后我们来聊一个完全跟你有关的话题，不谈工作了。其实我们谈的创业都是刚才所说的理念啊，商业模式啊，团队啊，业务啊，客户啊等等。那作为一位女士，你有什么个人的兴趣爱好？ 我挺喜欢打羽毛球的。然后呢就是我之前是就是溜冰比较厉害。但是创业了之后也没时间了。 你喜欢什么颜色？ 哦，我喜欢蓝色的。 你喜欢裙子还是裤子？ 都喜欢，因为可能喜欢裙子更多一些。 比如说春天到了，你理想当中的搭配是什么搭配？ 春天到了，问这个哈，因为我的衣服的黑白色比较多，黑白灰比较多。然后呢，其实我很喜欢明亮的颜色。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跟我职业的有关系，我就觉得就明亮的颜色就是不是就有点有失庄重嘛。所以我明亮颜色的衣服特别少。 我看你今天来上节目啊，戴了一个很别致的耳环啊，这个叫耳什么？ 耳线。 耳线啊，就是一长一短哈，在这个一只耳朵的这个两边哈，好像上面还有一些什么圆圆的 珍珠 哈，还有一个五角星是吧？金色的，你为什么挑这一款？ 因为我今天穿正装嘛，然后我希望在严肃中间多一些活泼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说我想人要严肃而不失灵动。我是这么考虑的。 谢谢宋燕燕女士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哈，呈现了一个女创业者全方位的形象，也分享了很多她的感悟，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特别感谢海淀留学创业员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推荐。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这首《铿锵玫瑰》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见。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无玉泰。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冬。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